也不是技术宅的工科男，而是一个事业稳定留着小胡子的成熟大叔。用嘉兴的话来说，他和大叔是相识于偶然，相爱于必然。年过30的大叔似乎早已万花丛中过，深谙着女人几乎所有的喜好。他会开车带嘉欣去林市疯狂的买买买，也会在嘉欣生日的时候在旋转餐厅送他一条闪闪的项链。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浪漫又多金的男人总是容易俘获女人的心。嘉欣沉浸在对方给的物质满足中，也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了对方。他以为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只是有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肯为你花钱并不代表他一定爱你，但一个男人若是爱你，一定舍得为你花钱。舍得为嘉欣花钱的大叔并不爱嘉欣。有次嘉欣晚上发烧打电话给大叔，结果大叔说我在忙陪不了你，乖，你自己去看医生吧，去好点的医院，没钱我给你。挂了电话的嘉欣躺在床上眼泪哗哗的流，他猛然发现大叔给他买衣服买首饰甚至直接给他钱，却从来不曾让他接触过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几个月了，大叔带嘉欣去过很多地方购物和旅游，可是嘉欣竟还不知道大叔的家和公司在哪里。想到这些，嘉欣连忙打电话给大叔，冲着对方慌乱地说，你是不是嫌我用太多你的钱，不爱我了，让我生病了，你怎么不陪我呢？那以后不那么，我以后不那么浪费了，好不好？我不要很多你的钱，只要你给我多些温暖，我现在很难受，我好想见你。只是对方一句话没有说，便挂了电话，再打过去已是空号。有些感情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如果习惯了在物质上依赖对方，那么在生活和精神上你就无法得到太多。而只有当你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时候，你才能骄傲地说，我不喜欢你的钱，我只要你的爱。感情里可怕的是一个人一直依附着另一个人生活，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信赖和依靠的那个人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就离开再也不回了。我想问你，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他的钱还是为了他的爱？花钱的经济成本高，给爱的精神成本高，但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希望你不要沦为一个人的附属品，不要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要忘了自己最初的模样。 荧幕上谁点了谁的歌，有些人在拥抱，我在唱分手快乐。沙发上谁退让谁请客，有些眼睛不明不白就红了，也许他们都是为了记得，我一个人 想念你，岂不是个往事？你把脆弱的自己，眼前天荒，背后地老，难道只能叹息？没有你，越想问你在哪里。 舍得让你等，那些口口声声说忙，所以没有。 其实回你消息的人不过是否爱你罢了。毕竟都是每天手机不离手的人，要回你消息早回了。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女主角说，如果我给你打电话响了超过三声你还没有接，我们就分手，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已经不爱我了。当时我也觉得这个女生真足，谁还没有忙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摸不到手机的时候。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如果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倒不能第一时间出现，我为什么还要叫你这个男朋友逛街吃饭看电影？这些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做。之所以谈恋爱，不就是想有个人陪着我吗？如果你连回我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又拿什么说你爱我？要知道，女生在等一个人消息的时候最容易想多。你可能只是放下手机上了个厕所，我就能脑补出你和别的女生暧昧互撩的八十几大戏。谁知道你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是在想我，还是在想着别人？前段时间微信上有篇文章很火，名字叫和一个愿意为你二十四小时开机的人谈恋爱，我爱你，想要和你在一起，可以为你赴汤蹈火，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但前提是我能联络得上你。手机这么好玩，饭这么好吃，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你谈恋爱，你连回我消息的时间都没有，那我还和你谈什么呢？我知道大白很忙，至少比我忙，但他还是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我的消息，还是会在我看完恐怖片不敢睡觉的晚上彻夜开着电话哄我入睡，然后等我睡着了再加班做自己的项目。我知道在这个一到晚上寂寞的因子就肆意蔓延的时代，找个晚上陪你彻夜聊天的人真的很简单，但是找一个白天不论什么时候都能秒回你消息的人也是真的很难。我很庆幸我找到了大白，和我都不是闲人，我们也不是不忙，只是永远对彼此有空。我们都说最好的爱情是各自忙乱但又互相牵挂。我不怕你忙，只怕你忙到连爱我的时间都没有。我不怕四下无人的街，只怕怎么也联系不上你的夜。如果你爱我就请秒回我，毕竟我这个人真的很容易想很多，你不秒回我，我就会开始担心你到底爱不爱我。 偶尔还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不期然和你遇上，分手其实也没那么难，我们的过去即使多陌生。虽然有些好奇我之后的你和他之后那些遭遇，我还有没有权利向你打听又和谁有关系？ 你离开他了吗？ 我继续自问自答， 知道又怎样？ 不能再像当初那么傻。现在的日子不好吗？就算我心伤，还留着你的想法。当我离开你了吗？也许并没有答案，没有又怎样？心动可别被冲动点燃，就与不再去想你到底离开他了吗？ 我最，谁抱着一条心外游？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也许别人眼中的你还有一些小缺点，还有一些小任性，但在我看来，你就是无所不能的盖世英雄。我始终相信你能给的就是我最想要的，我不需要你每天行事的早安晚安，我只需要你照顾好自己，平安无恙。我们不需要每天没日没夜的腻歪在一起，你有你梦想存放的远方，你可以无所顾虑地放手去闯，去拼搏，去追寻你想要的方向，而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一直守在你的身旁。当你站上领奖台，你的荣光我与你共享，当你低落到尘埃，你的委屈我帮你分担，愿做初春微凉的风，拂去你一眼泪光，愿做盛夏绚烂的花，给予你一片芬芳，愿一座深秋静美的夜，摇曳你一树金黄，愿做寒冬洁白的雪，照亮你一路黑暗。我想要的是和你走过数不尽的四季，是和你用细碎的小确幸去拼凑我们一辈子慢慢变老的好时光。老了我们就一起窝在摇椅里，翻着旧相册，看着我们的过去幸福的模样，然后傻笑着地望着头发花白的彼此，眼睛里只有对方。我想和你一直到老，老到岁月莫不静好，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侧卧在我的枕边，给我讲你年少时的梦，年少时的诗与远方。你轻抚着我的肩，我慰劳着你的腰，我们就这样相拥入眠，沉入梦乡。梦里你坐在窗边，闻着花香，阳光正好，悦然纸上，我低下头望着你， 我 突然觉得 你说 一世安然。 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 想想爱情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两个不相干的人从陌生到相爱，你和我各奔东西，到我们到哪儿都要一起。即便我为未来的另一半写下了无数设定，并扬言等我恋爱的时候绝不会为了爱人改变自己，可爱上你的那一天起，我确实开始情不自禁地向你靠近，一点一点地变得不像自己。以前有很多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趣，例如你喜欢的蹦极，你喜欢的徒步旅行，你喜欢的很多东西我以前不喜欢的，现在都喜欢了。以前我不爱看恐怖片，准确的说是不敢。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里，唯一的一次还是在课上全班一起，但即使那样，我也还是为此做了长达一个月的噩梦。就这样一个我，谁能想到现在每晚睡前都要陪你看恐怖片，因为你喜欢。说来也奇怪，虽然还是害怕，却再没有做过噩梦。或许之前害怕是因为午夜惊醒，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内心的恐惧有了孤独的滋养，会肆意蔓延，疯狂生长。现在不害怕，大概是因为不论我何时醒来，都能看见你在身旁，我的不安，我的害怕，你都能感觉到。即使半睡半醒间，你还是会呢喃一句别怕，然后把我搂得更紧，不留一点缝隙地抱紧我，那样的贴近，哪有恐惧生长的余地。我以前不喜欢吃火锅，现在吃了。我以前不喜欢听歌，现在听了。我以前不喜欢写情话，现在写了。因为我知道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在一起听同一首情歌。那些我每天每天攒下的情话，我也有机会一次一次，一句一句地说给你听。我是因为你才喜欢了一首歌，却不只是在听的那首歌才想你。我看见穿红色棉袄的人会想你，看到阴雨天会想你，可这些都是我给自己想你找的借口。你看，我是因为看到与你有关的东西才想起你，才不会没骨气的每日每夜每分每秒都用来想你。可是你不知道，和你有关的东西太多了，就连你的名字我都从姓到名，从笔画到读音翻来覆去研究了个透彻。雨天想你有没有带伞，雪天想你有没有加衣，所以我的世界里哪有什么东西是与你无关的。因为喜欢你，所以周遭的一切和你都有了关系。有人说恋爱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人把自己融进彼此的生活，渐渐变得有一样的喜好，就连长相也会变得越来越像，这样才有了所谓的夫妻相。我在努力向你靠近啊，我不怕爱屋及乌让我变得不像自己， 因为爱你这件事让我有足够的勇气与世界为敌。我不怕我的世界失去原有的色彩，因为我们在一起的那天，我在我的世界画了一个圆，而圆心的位置是你。我不怕我会弄丢自己的爱好，因为我知道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你。这辈子未完的事业是和你一直走，从夫妻到老伴，从年少到白头，我做好和你相伴一生的准备了，除了你爱我别无他求，因为那些都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云飘来了，雨落下了，守着窗我开始想 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被父亲呵护着长大的女孩，被丈夫宠溺着成熟的女人，最后到孩子就是全世界的母亲。可爱情的世界里，角色出场的顺序却恰恰相反，一开始大都爱得像母亲，再到女人，最后才会爱得像孩子。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年纪，明明自己也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却在遇见他之后努力学着如何去爱， 那时的你是爱情世界里的初学者，故意为爱一个人就是要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对方，吃到好吃的会想着给他带一份，看到好看的会想着带他再来看一次，明明自己都还需要父母叮嘱注意保暖别感冒的你，却笨拙的学着在初冬的早晨提醒他添冷加衣，即使他任性的像个孩子，你也全盘接受，爱得死心塌地，疼惜他照顾他。那时的你爱得像母亲，笨手笨脚的学着照顾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时的你不需要面包，只要他的几句甜言蜜语就能甘之如饴，无所畏惧。25、26岁的你开始有了稳定的收入，社会教会你现实往往比想象来得骨感得多，所谓的爱情也不过如此。你过了错把爱情当面包的年纪，爱的全是保留，爱的更像是一场博弈，生怕再进一步再付出一点就会拉得丢盔弃甲满盘皆输。想着与其在一段段无疾而终的恋爱游戏里消遣人生，不如花点时间捯饬自己，加薪升职带来的满足感远比男人的花言巧语来得实在。彼时的我们长成了真正的女人，化精致的妆容，踩细长的高跟，高傲的像个女王，在非感情的世界里发号施令，不容挑衅，却在心里筑起一道厚厚的城墙，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最后的最后，你终究会遇见那个和你携手走过一生的人，此时你终于卸下铠甲，成为了别人的软肋。以前换水修灯泡样样都会的你，现如今柔弱的连拧个瓶盖也觉得费尽吃力，因为他会告诉你，恋爱原本就是本可以一个人完成的事情，偏偏要两个人一起，因为有了对方，两个人一起再小的事情也会变得很有意义。此时的你工作再苦再累也仍觉得生活充满乐趣，因为你的小日子里有他的宽厚的肩膀，温暖的胸膛，你再无需活得像个女超人，你只需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自会为你遮风挡雨，让你笑得毫无顾虑。胡杏儿结婚了，新郎不是黄宗泽，她说爱黄宗泽的时候她是一个女人，而在她丈夫眼里她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或许我们都要经历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对的人或许会来得慢些，却从来不会缺席。如今的还未相见，也许只是他在完满自己，来以更好的姿态与你相遇。愿从此以后你被爱得像孩子，极尽温柔，全是宠溺。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受伤翅膀，陪我一起飞向更远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女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 却最美。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你却总能陪我一起傻，和我一起面对未知的风暴。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